我心底空间，是你走过以后的深渊。我情的中间，是你留下悬念，梦和梦的片段。我梦的里面，时常流离失所的演变。我泪的背面，依然留着一面等你的天。红尘有你，就有我无悔的你。随人间风雨迁徙，远不了无尽天地。那苍天从不曾改变，留给我寂寞的誓言。走过人间千百回天涯，又回到深情的原点。那岁月再这么璀璨，我的心不会怕永远，因为梦会忘记红尘有你，红尘有你。情的中间，是你留下悬念，梦和梦的片段。我梦的里面，时常流离失所的演变。我泪的背面，依然留着一面等你的天。红尘有你，红尘有你。